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郝一成，我是中科院一幼大二班的小朋友。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大英雄威仪的故事。大猩猩威仪平时很弱小，但是他打败大鼻子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好勇敢，好高大，真正的勇敢来自于内心的强大。 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一位外国的大朋友安东尼·布朗为我们写的，这是由普普兰为我们翻译的，谢谢普普兰绘本馆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给你讲的故事是 大英雄威力。 小猩猩威力，它看上去很普通，它长得又瘦又小，它喜欢穿着绿裤子棕皮鞋，它穿着白衬衫和花格子的毛衣。它的脑袋很大，但是胳膊和腿都很细。 我喜欢看书，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。好了，刚才看了一会儿了，让我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喜欢听音乐，哈哈，我还喜欢跟朋友米莉去公园里散步。 小猩猩威力喜欢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对于踢足球这件事情，威力好像并不是做得很好。虽然他非常努力，非常认真地训练过，可是他的个子实在是太小了。当他做守门员的时候，对方踢了一个很重的球过来， 哎呦， 球就带着威力飞了出去。 我还参加过自行车比赛。 是的，在一群长得又高又大的运动员中间，威力显得很瘦很小，当然他骑得也非常非常的慢。 那是因为我骑的自行车不是他们的赛车。对了，我还去游泳馆。 游泳馆里有很多长得非常高大的游泳选手，他们总是嘲笑威力又瘦又小。 朋友， 这个家伙，瞧他的胳膊， 是的， 简直像冰棍儿。 哎呦，你的大腿还没有我一根手指那么粗呢。 有时候，威力也会跟他的好朋友米莉去看电影。 今天晚上即将上演的电影是《灵犬莱西》。哦，这是经典的伤感电影。 不过不管走到哪儿，不管做什么，总会有人嘲笑他。 嘿，看那个家伙，那只小猩猩竟然看电影看哭了。 是的是的。 他真是太笨了。 有一天，威力和几个男孩子站在街拐角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恐怖的身影。天哪！ 哦，他是谁呀？他是爱闹事的大鼻子。 大鼻子是所有猩猩里长得最高最壮最可怕的，他穿着可怕的皮夹克，戴着墨镜， 他总是把所有的男孩都能吓跑。 你们谁敢过来，我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 大鼻子狠狠地抡起了拳头，朝着威力打了过去。威力使劲的一闪， 哎呦， 威力抬起头的时候正好顶在了大个子的下巴上。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下巴，妈妈，妈妈。 真没想到小小的威力竟然打败了大个子。 哦，不好意思先生，你没事吧？ 这时候其他的猩猩男孩都冲过来，把威力举了起来。 威力，你是大英雄， 大英雄。 威力， 威力打败了大个子，可是还是他，还是喜欢看书。 下面我们再来听威力的另外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崔维燕翻译的。威力和朋友。 小猩猩威力总是很孤单，他长得个头很小，虽然他又聪明又善良，可是那些大个头的猩猩们不喜欢跟他做朋友。小猩猩威力一个人走过公园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做游戏，他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朋友，只有自己总是一个人。小猩猩威力把手插在口袋里面，低着头向前走。路过棒球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其他的猩猩男孩正在玩棒球，他们都戴着红色的棒球帽，他们不愿意跟威力一起玩，他们觉得威力长得又矮又小，他们还给威力起了个难听的外号，叫小废物。 嘿，我说小废物，你在干什么呢？瞧瞧，你怎么还没长高啊？ 嘿，别理他了，我们还是赶快打棒球吧。 唉，威力只好一个人走掉了。有一天，威力走在公园里，他又像平常一样，把手插在口袋里面，低着头，难过地向前走。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一只长得很高很大的猩猩跑了过来，他没有看到威力，威力也没有看到他，然后他们就砰撞在了一起。哦，那只猩猩长得比其他的猩猩男孩都要高都要大，他的力气太大了，一下子就把威力给撞倒了。那个猩猩男孩的名字叫做修，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高那么大，可是他很有礼貌。 对不起。 威力看到修的脸，他的样子很凶，可是他竟然这么客气。威力被吓坏了。 应该我说对不起，我只顾着想事情，我低着头没有看到路。 不，是我不好，我光顾了跑步了，我刚才回头，我没看见路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 修用他非常有力气的大手把小威力扶了起来。接下来他们一起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休息。他们坐在那儿看着长跑运动员们训练，他们围着公园跑了一圈又一圈。修说， 你看他们好像自己跑得还挺开心的。 威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笑了起来。 是啊， 我觉得他们也挺开心的。 他们坐在那儿，感觉很好。 就在修和威利正看长跑运动员训练的时候，突然喜欢欺负人的猩猩男孩大鼻子出现了。他戴着墨镜，穿着夹克，他总是很凶，而且总是欺负威利。他路过长椅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了威利。他走过来，站在威利的面前，对他说： 嘿，我正找你呢，小废物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 威利吓坏了，他说： 我…… 就在这个时候，坐在旁边的修站了起来，他挡在了威利和大鼻子的中间，对大鼻子说： 怎么，需要我帮忙吗？ 啊，修的个头比大鼻子还要高出一块呢，他的身体也比大鼻子强壮，大鼻子在他的面前简直就像个小不点一样。大鼻子吓坏了，他对修说： 没什么，我走了。 然后他转过头飞快地跑掉了。威利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他对修说： 哦，真是太谢谢了。 哦，这没什么，你想跟我一起去动物园吗？我很想去动物园看看。 于是接下来威利和修一起去逛了动物园，再接下来他们又去了图书馆，在那儿威利读书给修听，修高兴得哈哈大笑，修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呢。他们好像已经成了一对好朋友。修很喜欢威利，他聪明善良，懂很多事情。威利也很喜欢修，虽然他看起来那么高那么大，但是他从来不欺负别人，其实他也很善良。从图书馆走出来以后，修和威利在路上走着，可走着走着，修突然停住了脚步。 天哪，哪儿有个可怕的家伙。 修好像被吓坏了，他用手捂住嘴巴，他不敢往前走了。 什么？是什么？ 威利往前看，啊，他看见在地上趴着一只小蜘蛛，那只蜘蛛就像大拇指那么大。 哦，原来你害怕的是它？没关系，需要帮忙吗？瞧，我可以这样做。 威利走过去，用两只手捧起那只小蜘蛛，然后小心地把它从路上拿走，放到了草丛里。 哦，真是太感谢了。 真的，这没什么。 威利觉得十分得意，他也帮助了大个子修，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害怕那只蜘蛛。威利和修握了握手，现在回家的时间到了。 修问： 哦，明天我们还要一起玩吗？ 威利说： 好啊，那真是太棒了。 第二天，修和威利又在公园里见面了，而且你看，他们俩穿着一样的毛衣。哦，我得告诉你，从这天以后，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玩，他们已经成了最最要好的朋友。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 妈妈，团团的妈妈游泳游得可好了，你怎么不会呢？ 哈哈，那团团的妈妈她总是吃鱼，所以就会游泳。你看，你妈妈我，不常吃鱼，我怎么会游泳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 可是你总吃鸡，你会下蛋吗？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 妈妈教儿子认字。当教到了天，天空的天字的时候，为了加深孩子的印象，妈妈就问呱呱说：小呱，你说你头顶上是什么？呱呱想了想回答说： 头发。 哎呀，头发，上边。头发上边呢？ 屋顶。 哎呀，不不不不不，屋顶的更上边呢？ 瓦片。 哎呀，妈妈不耐烦了，猛然站起身来说：你好好看看看看，上边上边到底还有什么？呱呱一看妈妈的动作这么突然，吓得哇的就哭了，立刻就回答妈妈说： 还有小鸟在飞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！ 有一天，妈妈带着呱呱出门过马路，经过一家杂货店的时候，买了一瓶饮料给他。几块钱的小恩小惠就可以让小朋友那么开心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呱呱的姥姥看到他手上的可乐，大概是想要给他一点生活上的教育吧，于是就对他说：你看，妈妈买饮料给你，你这个时候应该对妈妈说什么呢？呱呱凝视着手中的饮料几秒钟，然后抬起头，很理直气壮地说： 妈妈，吸管呢？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妈妈在给四岁的呱呱讲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，讲得一脸真切，言辞动容。可惜呱呱一点倒不动容，最后她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气愤地对妈妈说： 妈妈，你真是的，火柴当然没人买了，你怎么不让她卖打火机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，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玉祥小学24班的崔志新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雪娃娃》。 雪娃娃，雪中站个雪娃娃，怎么没有雪妈妈？鼻子冻得红彤彤，尖尖帽也掉下了。张小嘎，李小鸭，拿着铁锨和扫把，又是吹来又是刮，雪娃有了雪妈妈。雪娃感谢张小嘎，雪娃感谢李小鸭，雪娃娃不冷了，围着妈妈笑哈哈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 雪娃娃，雪中站个雪娃娃，怎么没有雪妈妈？鼻子冻得红彤彤，尖尖帽也掉下了。张小嘎，李小鸭，拿着铁锨和扫把，